7. Первое.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 этого урока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Нимама шидайфума», обращая внимание на акцентное выделение, интонацию и ритмику живого текста. 课文. 你妈妈是大夫吗? 这是你的车吗? 这不是我的车。 这是我妈妈的车。 那是她的书吗? 那是她的书。 你妈妈是大夫吗? 是, 她是大夫。 Второе. Повторяйте за дикторами новые слова. 大夫. 大夫. Врач. 的. 的. Притяжательная частица. 车. 车.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редство. Машина. 那. 那. То. Тот. Те. 她. 她. Она. 书. 书. Книга. 报. 报. Газета. 笔. 笔. Орудие письма. Ручка.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 Тренируйте вводимые в этом уроке щелевые инициалы «ч» и «ф», а также нисходящий дифтонг «ай», повторяя звуки первым тоном за дикторами в паузах. «Ч» «Ч» «Ч» «Ч» «Ч» I. Повторяйте за дикторами в паузах в разных темпах. По. По. Мо. Фо. По. По. Мо. Во. По. По. Мо.

书，书，数，数， 数，数，数，数， 数，数，数，数， 呆， 呆， 呆， 呆， 呆， 呆， 呆， 呆， 呆，呆，呆，呆， 呆，呆，呆，呆， 呆，呆，呆，呆， 呆，呆，呆，呆， 呼， 呼， 呼， 呼， 呼， 呼， 呼， 呼， 呼，呼，呼，呼， 呼，呼，呼，呼， 呼，呼，呼，呼， 呼，呼，呼，呼，大夫， 大夫。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3. Тренировка слогов, различающихся только инициалями или рифмами. Ж. Ж. Ч. Ч. Ж. Ч. Ж. Ч. 抱， 抱， 泡， 泡， 抱，泡， 抱，泡， 炸， 炸， 茶。 茶， 炸，茶， 炸，茶， 笔， 笔， 皮， 皮， 笔，皮， 笔。皮， 该， 该， 开， 开， 该，开， 该，开， 宅， 宅， 柴。 柴， 宅，柴， 宅，柴， 愁， 愁， 熟， 熟， 愁，熟， 愁。Шоу.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4. Тренировка развлечения четвертого и первого тонов. Ч. Ч. 待待 树书 吃吃 分分 唱唱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5. Тренировка полутретьего и нейтрального тонов. 你的书 你们的车 我的书 我们的车 他的书 他们的车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6. Повторяйте за дикторами в паузах вопросы и ответы, обращая внимание на акцентное выделение, меняющее смысл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Диалог 1. 你哥哥是大夫吗？ 我哥哥不是大夫，我朋友是大夫。 你哥哥是大夫吗？ 我哥哥不是大夫，我朋友是大夫。 Диалог второй. 那是你的书吗？ 那不是我的书，那是我弟弟的书。这是我的书。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7. Тренировка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выделенных и невыделенных слогов в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х. 我母亲，我哥哥，我朋友。 你母亲，你哥哥，你朋友。 我的抱，你的抱，他的抱，我哥哥的抱， 我的笔，你的笔，他的笔，我母亲的笔， 我的车，你的车，他的车，他爸爸的车。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8. Тренировка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выделенных и невыделенных слогов в диалогах. Диалог 1. 这是我的车。那不是我的车。那是我妈妈的车。 这是你的车吗？ 是，是我的车。 这是我的笔。那不是我的笔。那是我朋友的笔。 Диалог второй. 这是他的报。不是我的报，那是我的报。 那是你的报吗？ 是，是我的报。 Диалог третий. 这是你的报吗？ 是我的报。 这也是你的报吗？ 也是我的报。这都是我的报。 这是你的笔吗？ 是我的笔。 那也是你的笔吗？ 也是我的笔。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8. Запишите в тетрадку и постарайтесь запомнить следующие пары сходных по звучанию слов. 纸 纸 Бумага. Чи. 尺。 линейка。 泡。 泡。 мочить。 饱。 饱。 сытый。 宅。 宅。 жилище。 柴。 柴。 хворост。 愁。 愁。 ненависть。 熟。 熟。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й。 车。 车。 телега。 撤。 撤。 отступить。 吃。 吃。 кушать。 吃。 吃。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带。 带。 брать с собой。 带。 带。 пребывать。 份。 份。 доля。 分。 分。 разделить。 数。 数。 дерево。 书。 书。 проиграть。 唱。 唱。 петь。 唱。 唱。 процветать。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9. Произнесите вслед за дикторами пары реп. 这是书吗？ 这是书。 这是笔吗？ 这是笔。 那是报吗？ 那是报。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0. Произведите вместе с дикторами следующее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а замены. Диалог 1. 这是你的车吗？ 这不是我的车，这是他的车。 Теперь дикторы меняют машину на ручку. 这是你的笔吗？ 这不是我的笔，这是他的笔。 Теперь диктор заменит ручку на бумагу, а вы сами ему ответите. 这是你的纸吗？ 这不是我的纸，这是他的纸。 Диалог второй. 那是他哥哥吗？ 那不是他哥哥，那是他朋友。 Теперь вы спросите диктора, не его ли младший брат это? 那是他弟弟吗？ 那不是他弟弟，那是他朋友。 А теперь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 диктора. 那是他爸爸吗？ 那不是他爸爸。那是他朋友。 Диалог третий. 他是你朋友吗？ 他不是我朋友，他是我妈妈的朋友。 Теперь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это друг старшего брата. 他是你朋友吗？ 他不是我朋友，他是我哥哥的朋友。 Задайте вопрос диктору сами и выслушайте его ответ. 他是你朋友吗？ 他不是我朋友，他是我弟弟的朋友。 Наконец, ответьте диктору, что это друг вашего отца. 他是你朋友吗？ 他不是我朋友，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В последнем диалоге речь заходит о занятиях. 你是大夫吗？ 是。我是大夫。 Теперь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врачом является он. 他是大夫吗？ 是，他是大夫。 Теперь спросите вы, врачи ли они? 他们是大夫吗？ 是，他们是大夫。 А теперь ответьте диктору. 你们是大夫吗？ 是，我们是大夫。 Наконец, произнесите обе реплики насчет отца собеседника. 你爸爸是大夫吗？ 是，我爸爸是大夫。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1. Повторите за дикторами диалог, сделанный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задания 6-го. 5. 这是你的车吗？ 是，是我的车。 那是你妈妈的书吗？ 那不是她的书。 你妈妈是大夫吗？ 我妈妈不是大夫。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2. Повторяйте за дикторами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по сериям. Серия первая. 我妈妈，我哥哥，我朋友。 你妈妈，你哥哥。你朋友，他妈妈。 我的抱，你的抱，他的抱，我哥哥的抱。 我的笔，你的笔，他的笔，我妈妈的笔。 我的车，你的车，他的车，我爸爸的车。 Серия вторая. 这是我的车。那不是我的车，那是我妈妈的车。 这是你的车吗？是，是我的车。 这是我的笔，那不是我的笔，那是我朋友的笔。 那是你朋友的笔吗？是，是他的笔。 这是他的报，不是我的报，那是我的报。 那是你的报吗？是，是我的报。 Серия третья. 这是你的报吗？ 是我的报。 这也是你的报吗？ 也是我的报。这都是我的报。 这是你的笔吗？ 是我的笔。 那也是你的笔吗？ 也是我的笔。 На этом наш седьмой урок закончен. Желаем вам успехов в учебе.